人才呀，结对呀，下场呀，将哎，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茶花的美不过湖山茶， 姑娘的美不过阿什马， 森林的秋实的十里梅， 是北一幅画，赤裸的金香后骑马，赤儿的金杆是妈妈，天草的石林生花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呀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情感是妈妈，天造的石林生花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呀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 阿黑哥 阿什马，

艰险，洒下一路破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相逢，我

星，照耀着照耀着纯洁的心。太阳飞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心不由降临。太阳飞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难阻挡。勇敢的青年哈萨克已满足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，哎， 心儿放纵